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现在呢还是在这个11啊黄金周期间，很多朋友呢还在这个沉浸在过节的这个幸福和快乐当中哈。其实在这里咱们也向老年朋友做一些提醒吧，因为呢在这个期间呢可能亲戚朋友啊，这个来串门啊，或者说子女啊都要回来看看父母。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老年人呢容易激动的，嗯，容易非常的兴奋啊。 是这个兴奋了以后啊，他这个儿茶酚胺，也就是我们说这个激素，它就分泌就会增多。还有一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是管理我们这个内脏的运动的，比如说胃肠的蠕动。呼吸的频率，还有心脏跳的快慢，还有这个肝脏这个兴奋和抑制等等等等，诶，它这个都会随着我们情绪的这个改变而改变。 嗯， 你看我们今天医学更多的是在这个实际的器质性和这个实际的生物反应上，哎，在干预。但是我们医学到今天永远没办法去干预情绪，就是情绪对我们疾病这个关系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只能说去调， 对， 去这个养， 自己控制哈。 哎，对，所以你看我们中医才有了大怒伤肝，过喜伤心，过忧伤肺，过思伤脾，过恐伤肾。那你这个伤到什么程度，你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说它是一个调节，情绪调节。那你这过了，它就是一种伤害，就变成了一个病因。 对， 所以我们这个养生啊，一定要这个顺应自然。这个自然既有这个我们这个情绪方面的，也有我们跟大自然方面的，还有我们这个社会环境的。你看社会环境的，你就说，哎，这节假日了，儿女有空了，来看你来了，哎呀，又是小孙子，又是老朋友，又是很久没有谋面的这种，哎，这个相识相好，结果一激动，哎，有时候就不舒服了。 对， 睡眠，今天晚上睡眠打乱了，睡不着了。 因为他整个的这个作息时间都会打乱 啊，第二天这个血压又这个高了，所以这个大家在节假日一定要注意， 对 吧？ 另外，有的时候老人的一高兴呢，哈，做一大桌的菜呀，容易特别的劳累。实际上，这个劳累呢，对身体也有影响的。 对，其实老人在节假日就是有两方面非常要注意啊，一方面就是注意不要让自己劳累，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要注意让自己心态平和，情绪不要激动哈。您看，其实，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啊，他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比如说一些自然界的突发事件，像这种地震呀，还有这种台风啊等等这种意外事件的时候，他会有相应的心理医生来安抚这些面对突发事件的人。那么有一些我们在家庭里面遇到了一些意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亲人的突然离世等等，其实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有心理医生介入 来对我们的心灵进行一个安慰。当然这是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了。那像在平时的时候，节假日，当然这个不需要太特殊的一些心理的一些辅导，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自身的去调养，去注意，无论是身体方面的还是心理方面的，都应该得到适当的一个调养。这就是张主任说的适应啊，适应， 要顺应自然， 顺应自然， 所以要把控自己的情绪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过节的时候，咱们高兴是高兴，但是不要过犹而不及啊。那实际上呢，说到这个养生啊，张主任您提过就是有四大原则啊，其中呢就提到要顺应自然，身心调养啊，保精护肾，还有调养脾胃等等的。那说到这个顺应自然，我知道一个是要顺应呢这个大自然啊，当然这个呢有社会性的，还有心理性的哈，还有整个的这个大环境气候啊什么，这些都有，所以要完全适应的话呢，其实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是那个顺应自然是我们中医养生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看在以前的节目里边我们也讲过，你比如说秋冬季和这个冬春交际这个季节，什么疾病容易发生？心脑血管， 对， 脑血管疾病是高发。那为什么是高发呢？血管收缩，血液粘稠度增大，而且这个心脏的负荷增多，这样呢就导致了这方面的疾病的高发。你看这它就有这个规律，所以这会儿我们就要注意。那我们这个人他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长，我们人生于天地之间，依赖于这个自然而生存，同时呢当然你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和制约，这就是它的基础，也就是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我们人类在这个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呢，它生理上呢，它形成了与这个天地自然变化几近同步的这个节律性，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生物钟，对吧？和它也有适应外界这个变化，并做出这个自我调适这个能力，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它是维护我们健康的重要环节。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你不能顺应自然，那么各种生理活动的节律长期紊乱，这样全身功能处于失调状态，适应外界这个变化呀，还有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啊，它就减弱，这就容易患这个外感疾病。所以中医学就倡导春夏养阳，秋冬啊养阴，起居有常，动静合宜，衣着适当，调和饮食。为什么呢？为了适应四时气候，昼夜晨昏，包括我们地区防御等等外界环境这个变化，这都是适应自然养生这个体现。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它是秋季，大家都知道，秋季养什么？ 养肺。 因为暑去以后，这会儿凉生，这会儿是凉气，它还不是会寒气，寒气就属于冬天了。 对， 所以这会儿是凉，这会儿草木呢，慢慢的它开始这个凋零，然后它属于这个阳中之阴的少阴，就是我们说这个秋季啊，它是属于少阴。这个时候，人体这个肺气啊，它这个清疏下降，同气相求。所以呢应秋而旺，那这个时候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因为肺气这个下降，它和这个阴气渐渐的增多，它这个就是我们说同气相求，应秋而旺。那么秋季呢，这个时候你看只要一刮风，稍稍这个空气干燥一点，大家一定你去看到那个感冒，外感这个感冒就特别多啊，输液的啊，这个病人就比较多，所以秋季呢，肺系疾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肺与秋季相通应。那么到了秋天，我们人体这个气血运行也随着叫什么？咱们不说老是秋收秋收嘛？那么这个气血到了秋天 它也是往回收的。它这个秋收，它这个气呢是要应该内敛。这个大家都知道，秋季是夏季到冬季之间的过渡的季节，它是所谓到我们说冬天不是冬藏吗？所以秋季它就逐渐，它这个气啊，它就开始收敛，它是向这个冬藏过渡。所以养生专家呢就主张秋三月早卧早起，雨积聚星。什么意思？哎，到了秋天我们晚上应该早点睡。其实现在可能就一些老年人觉得，哎呦，晚上就比夏天那会儿就犯困， 容易犯困了， 包括 不冷不热的也舒服，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哎，这会儿一稍微吃完饭待一会儿就想这个睡觉，那夏天不是这样。晚上呢你就早点睡，有些人可能四点五点，或者有些人更有甚至三点你就有点醒了，那会儿你睡不着也不要过度的担忧，那你就这个你不想起来了，你就在床上那个靠一会儿，是吧？哎，雨积聚星，这个时候积它也这个规律也是，哎，晚上睡得早，哎，它大明它也起得这个早。那你这个在我们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边，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早卧早起，雨积聚星，这样呢，它就能使肺至安宁，收敛神气。那么在治疗这个肺病的时候，秋季呢不宜过于这个发散，而应顺应敛降之性，就是应该收敛啊。 嗯。 还有就是秋季多这个气候这个清凉干燥，而这个肺呢它为清虚之脏，它喜欢湿润，这个厌恶烦躁，所以秋季呢容易看到这个肺燥之症。临床上我们通常见这个干咳无痰，口鼻干燥，皮肤干裂等等。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问我，杨生，那我相应该用什么去调？那我给大家的建议，你就可以用我们介绍这个名贵中药这个金盏花，因为它是入这个肾经，也这个入这个肺经，这样呢其实治疗肺病在中医里边，治本在肾，治标在肺。这个时候诶，对于我们预防秋季感冒，包括补益这个肾气呢，都是非常之好。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过了这个夏季，有些人这个脾胃不和，就是哎呦，一会儿感觉肚子胀，一会儿总感觉这个胃部呢吃饭没有以前那么香。这个时候我们调和这个五脏这个平衡，你可以用这个莲子、百合、茯苓、芡实祛湿、养心、安神。固肾，同时里面不是也有一个中西合璧的转移因子吗？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那这样在这个冬季到来之前，我们通过这两个调节，既经济，同时呢也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作用。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啊，在秋季的时候咱们要顺应自然啊，来适时养生。那么刚才您也提到，无论是金蝉花还是这个莲子百合，这都是中药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适当的哈，加以这样的一些这个中药呢来进行养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对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大家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 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食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引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刚才呢，张正主任也提了很多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适应自然来进行养生哈。当然在民间的时候呢，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特别流传广泛，就是说春捂秋冻，那也说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冻着点，是这么理解吗？ 嗯，这个秋天秋冻的意思呢，就是说您不要过早的把自己给穿得太厚太暖。为什么呢？因为您看啊，我们中医上讲呢是春夏养阳，秋冬是养阴。嗯、那么其实这个秋季呢，它是夏季向冬季过渡的一个时期。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讲的是要泄，就是体内的无论我们代谢的废物啊，还有这个汗液呀，是要泄出去。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呢，秋季的时候这些东西才能补进来，冬季的时候呢才能把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营养成分吧，才能把它藏起来啊，收敛起来。那么我们这个秋季呢是夏季向冬季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那这个时候如果您体内的一些东西没有完全泄完，您就把它一下给裹起来了，固塞住了，可能我们该泄的东西就没有泄完全。所以呢，从穿衣服这个角度来讲，秋冻就说不要一秋天来了您马上就把自己裹得很严实。 嗯， 那这个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提升我们的抵抗力呀，对于适应我们这个外界的环境啊，它不是很适合的。 对， 哎，这个早晚呢要适当的添加衣物，但是呢不能裹得太厚。您看有一些人哈，他这个肾虚的人，那么一到秋天刚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非常的冷，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要把自己裹得很厚啊，裹得跟个粽子一样。然后这个时候体内本来还该泄出去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就泄不出去了。 嗯， 然后他晚上他还觉得手脚冰凉。实际这些人呢，不是说您要穿得很厚，这些人实际是要补肾的。就像刚才张正主任讲的这个蚕花啊，那么在入秋的时候您要补充一些金蚕花，哎，这个时候您就不觉得冷了，而且我们也不需要穿得很多。那么慢慢慢慢随着气温逐步逐步的下降，您再逐步逐步的把衣服哎添加上来，这就是我们讲的春捂秋冻的一个原理。 对，也并不是说呢你冷了然后就穿过多的衣服哈，实际上如果你身体没有达到一种平衡的话，你穿再多的衣服你也不会感觉到温暖。 哎， 所以刚才呢你们那个方案比如说金蝉花呀，或者说是莲子百合等等的哈，这样的话呢做一些调整可能会效果更好。 是，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顺应嘛，其实我们这个调整人体这个气温啊，就是说这个温度体温啊，这个在现代医学它是靠什么，就是靠血液这个循环。 对， 那你我们刚才说这个秋天它是这个夏天到冬天 过渡的这个季节，所以我们这会儿叫凉，这个气叫凉气。 嗯， 那么你再到冬天，这个气叫什么？就叫寒气了。 寒气了， 哎，寒就比凉就重了一步。 嗯， 所以在这个寒到来之前，你像贺主任刚才说的，你捂得太多，你身体没有达到那个过度这个锤炼，你突然一下你说啊，我把它穿的这个捂得严严的，你身体的顺应性，哎，你就没有达到那个调节啊，那个适应度。 所以有人民间经常老人说了，你现在穿着你冬天穿什么呀？啊，有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就包含这个道理。 对， 哎，你这么在能耐受的情况下，你动一动，哎，你到冬天啊，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个过渡。否则的话，有可能啪一下这个哪一天受凉，血压一下就上来，血管阻力加大，哎，我们心血管疾病它就来了。 对，或者说特别简单，容易感冒，是吧？ 哎， 所以这个真的是提醒的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必要啊。好的，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提醒大家，我们在金秋的十月哈，也就是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将举行一个5天3夜的一个延安之游。啊，延安游呢这次活动啊为什么选定这个地方呢？确实延安呢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哈，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个发祥地。应该说它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延安精神啊，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基地，当然这是它的一大特点。另外呢，延安那边啊，它的这个整体的这种面貌和感觉，真的是其他很多城市替代不了的。 对，比如说这个壶口瀑布啊， 嗯， 我没去过壶口瀑布，但是我弟弟啊开车带我弟媳妇儿去过， 嗯， 回来我就看他那照片啊，拍的视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而且呢，在延安那边哈，还有很多的历史的遗迹哈，留下来很多刻字是多处，这些刻字都是像你像范仲淹啊，他的隶书《嘉陵山》和“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这样的题目，都是在那边特别古老的刻字，值得一看。 对，而且在这个革命圣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去了以后能勾起我们很多温馨的回忆。 是的，但由于我们这次呢确实是人员有限了哈，我们是只限40人参加，所以咱们真的是啊这个先到先得，额满为止，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是，你现在尤其咱们这个上了65岁以后，旅游团呢是不愿意接这样的。 是的，是的， 这个吃住都是很麻烦。所以但是我们儿女呢又没有这个时间。你像我们今天应该说70岁以上的一些老人应该都是解放前出生的。是吧，我们经历过那个革命的这个时代。 是。 那个这个我们总不能年年都是到西山去看红叶去。那个红叶年年看。 是。 您看他没会。 其实老年人对他也没有什么感觉了。 对，你这会儿坐上火车看着祖国的变化，再到革命的圣地去积蓄的精神的力量。 特别有意义。 对我们健康也好。 是的。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报名了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和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